向天，好看欢腾锣鼓响在天涯把天地间。

我来爱老为地，我个白鸡，我来爱家路上。民有满皮，南民的哈老克俩那飞来哩。哎，了哈的大巴是乐地，我个大，我个门不是爱哩，门是爱哩，我来爱哩呀，好飞哩，哈老我都得个拉斯飞来哩。把那皮大手关了，没得爱吃，哈老爱白斯苦涩，白斯苦涩。Bas bossa, bas bossa, bas bossa, pinti ya dosa, ya dosa, shayla bas bossa. Wala ahla wati wa balti wa baita lusa. Pinti ya dosa, ya dosa, shayla bas bossa. Wala ahla wati wa balti wa baita lusa. Bossa ya nusa, shufi nes shufi, ezei biu bussun.一路光发霓虹，还要滚，还要滚呐、啊，呀嘛呀嘛，还要滚呐、啊，哎，给不得那里黑问呀嘛呀嘛，滚那不得带你呐，哎那来来的我发现，哎来哎不是菩萨，不是菩萨，不是菩萨，不是菩萨，不是菩萨，边际呀都是呀都是，谁来不是菩萨？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地，我把爱家路上，冰激呀都是呀都是，谁来不是不散？我来爱老为地，我白地，我把爱家路上，阿拉呀咋办？一喊啥的，非你爱给了，爱舍得了是阿拉不有个不了，那比亚的那伊拉，阿哈就在老哈林那白这里。白色我拉乌里拉，阿拉黑他们的西黑白夜克拉尔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白斯布萨，冰激呀都萨呀都萨，谁来白斯布萨？我拉爱拉维蒂，我白吉我白加鲁萨，冰激呀都萨呀都萨，谁来白斯布萨？我拉爱拉维蒂，我白吉我白加鲁萨。白色呀都色，我把爱家路上，还有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上，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上，白色不色白色不色，我把爱家路上，白色不色。

又把那四地摸摸那么我可把两三个带那跟我可上面一帮都把那一刀不熟地摸帮他那啊都哈撒撒对那老外那努斯努撒地哈达地对那努阿那维度呀眼暗门带一把杂日为我乐努也来的顺天丹分天丹爱门兰都里远门地撒斯平满大啊叫斯那的呀撒达里白马银那是个嘎拉翻比亚根那根穷来一回马努马拉吉巴不速地马帮阿拉晒干的原野一捆捆不眨眼把它送到远方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我多么希望去那桑菲尔南多海岸 月儿高挂，远方的姑娘 情和你说话。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 继续来听歌，请欣赏孟歌演唱的《雁南飞》。 心如碎，我把心如碎，

我爱万泉河，宋祖英演唱的《辣妹子》。 这里忘掉一切，有